为何平凡人竟相信这世界会有完美，费心尽力喜欢你，却又似这样儿戏。原来平凡人太好奇，将爱变作了游戏，要征服自己的人，怎去爱他？怎去爱他？不要低估我，当你说爱我，何有思想过？ 小天后，今日好开心啊！终于大家等咗好耐啦。 系咩？有人等我咩？ 系啊。 系咩？边个等我？ 因为咧，你一出咗嗰、那个即系宣传咧，有演唱会之后咧，我啲 fans 已经喺我哋个即系 page 同埋 group 嗰度话咧，几时会唔会上嚟即系宣传你嘅演唱会啊？诸如此类咁。同埋 宣传咗系咪买飞噶？ 同埋有个已经买咗飞啦，佢将张飞 post 咗上去个网度添。 呢啲咪就叫咩啊？叫爱屋及乌咯，即系爱你就爱埋我啦。 系啦，咁今日咧就终于咧我咧就翻翻嚟呢个西贡啦，就翻翻去我嘅 老家 娘家。咁咧就同阿 Mimi 咧就倾偈啦，咁啊讲佢演唱会啦，同埋我哋会讲唔少得嘅我哋嘅爱情话题。 今宵不冷静，你为了爱情孤单的看星，你为了爱情得不到呼应，情共爱那样去追究，只有通通抛诸脑后。你为了爱情今宵不冷静，你为了爱情孤单的看星，你为了爱情得不到呼应，情共爱那样去追究，只有通通抛诸脑后。灯光酒色里，不管多心碎，无谓太过计较，恋爱终告吹。心可相对，伤心请归去，你习惯了面对，不会心碎潇洒。恋爱中告吹，开心好 伤心请归去，离合惯了面对不会心碎，潇洒来亦去。 演唱會我一定要講，大家一定要支持，因為我是有份創作的。 是啊， from the beginning， 我要問很多人的意見的嘛。樂韻當然是我其中一個，因為他寫東西嘛，所以一定要問他的意見，究竟你覺得要怎樣寫好呢？愛情那部分當然是跟你商量一下啦，不過現在有少許轉變，我拍再要跟他談一下的。 是嗎？ 因為問題是男主角不在香港嘛。 他不是回來嗎？ 他說想回來，但如果男主角真的是我老公， 是的，不是誰呢？難道是你韓劇那個？ 那個是新男主角來的，那個如果因為我老公不在，我要加插他了但因為我老公他要拍劇嘛，他上了大陸，他就說我盡量試一下，看看那兩天早上早的時間搭飛機回來，然後第二天晚上的時候立刻走這樣啦。 但是兩晚喎、 啊，就係兩晚咯，就係兩晚，咁即係兩個 show， 咁佢希望 attend 曬，但係個問題係人哋唔放佢都冇辦法嘅嘛，你知拍劇噶啦，唔放你就唔放你咁樣。佢自己已經一早講話，你可唔可以唔好叫我上台 啊？佢口係咁講啫， 佢真係咁講喎，因為本來我哋唔係 plan 咗佢係上台噶嘛，即係佢要做少少嘢噶嘛。 係啊， 但係佢話其實我咁樣好戇居嘅喎，可唔可以唔上台 啊？你話俾佢聽，人生就係要戇居下噶嘛。 但係唔係都我都相信你嘅講法嘅，佢係一個演員嚟噶嘛，上台就不忘居的啦，他自己做一些事情嘛，但是他自己現在即是幻想自己的就覺得你在那裡唱歌我又不知道做什麼，那不要叫我上來啦這樣。 這個 show 呢就我和 Mimi 即是他一路一早想的時候就已經跟我說那個 idea 是怎樣，跟著我們有談過一兩次這樣說會怎樣做、我們又寫了一些東西這樣、後來就不是如我們那個日期這樣出啦、我初初就以為沒有了， 是 怎麼又有、 但我這些性格呢，我們死雞都要撐飯蓋的嘛因為我覺得即本來我們想著是2月的嘛，但現在做不到的時候呢，我覺得我已經做了功課了，我又做過那麼多事，我又要跟這個人談，又要跟那個人談，那些即 paperwork 的事我就在那裡，我沒有理由浪費那些東西，那不如了就問一下喂還有沒有期可以給到我們、那就4月有、還有呢我聽聞呢某一些即政府場地呢不是說你入紙你就可以即租給你的，即是不一定的、 即是看你跟拉登、不是羽毛球場、恐怖分子有沒有關係 不是、不是政治感添、聽聞是 賣不賣到飛， 又或者我不知道，又或者是根據很多問題，即是可能我不知道你形象或者是覺得你知名度，我不是說我知名度夠，但是我不知道，我聽聞就是這樣的、即總之不是租一個羽毛球場那麼簡單， 但是你就一入即 我一入他就批喎，咁佢哋就話：哇，咁你都幾勁喎！一入佢就批，未必個個批噶咁樣。今次係冇一個大公司去做噶嘛，咁、其實係得我哋幾個 party， 我自己有份投資噶嘛。咁當然我亦都係 producer 之一啦。咁所以好多好多好細微嘅嘢我都要跟咯，即係除咗我要做 artist 嘅嘢之外，有好多譬如海報上嘅一啲譬如佢哋話啲喂啲咩字咧，可以加翻落去啊，咁我都要嚇、你又要我睇啊嗰啲嘢。即係唔係話 design 啦，但係即係佢哋話：喂，呢個你睇下啱唔啱呢個名字，你自己對一下咁樣。 我即係自己做 proofread、 都要我要對啊！呢啲 係啊，你個咁易嘅。 但係即係我覺得我哋呢啲咁嘅性格，即係我同你差唔多呢啲性格。我哋都幾 enjoy 個過程嘅，即係會覺得你一個普通嘅 artist， 佢可能淨係兼顧佢表演嗰方面嘅啫，其他啲細微嘢，譬如話宣傳要幾多錢，你都唔知噶嘛。但我今次就知道曬咯，同埋好多細微嘅嘢我都有份參與咯。 驚唔驚啊？ 驚啊！你話上台嘅嘢我唔驚嘅， 上台梗係唔驚。 係咯，跟住我又覺得我自己做好曬 preparation， 我又唔係好驚嘅。但係你話擔唔擔心會冇人嚟睇咧？擔心個場急咗咧，我就反而驚啲。即係你話蝕唔蝕錢咧都冇所謂嘅。咁但係個急嗰個程度係即係有幾多呢？個係會擔心啲啦。 兩場啫嘛。 但是都好驚㗎，即係呢一個反而係擔心會好吉㗎，即係我哋以前咧曾經做過一啲，哇望落哇神功戲喎做咁樣。 咁所以希望多啲人支持，同埋最驚就係咩咧？而家你睇下 Lady Gaga 嗰啲咧，買飛買到癲咗， 所以咪黐線咯！ 啲人係用萬幾蚊或者幾千蚊去買一張飛，咁你仲邊有多餘錢去睇其他嘢咧？ 你有冇買先？ 我梗係冇啦！我覺得其實係好戇居嘅，有乜理由益曬嗰啲唔係表演嘅人咧？即係嗰啲黃牛幫你排隊嘅人，仲要有啲唔係排隊嘅喎。 係啊， 即係我會覺得我唔會攞啲錢去益嗰啲人咯。 喂，咪先，我哋講咗咁耐都未講日期。 系啦，呢、這个演唱会咧叫《真声情罗敏庄》演唱会咧，就系4月4号同埋4月5号嘅。咁、好多人问我，诶、点解拣呢个期啊？ 儿童节 唔系，我话俾你听，因为嗰日咧系公众假期嚟嘅。咁我先头唔知啊嘛，我喂公众假期好啊，就拣呢日啦。系啊，嗰日清明节嚟噶嘛，仲好啦，啲人拜完山嚟睇你，精就日嗰日就， 所以就系、是。儿童节同埋清明节啦， 系啦， 即系4月4号儿童节，4月5号清明 节。但系都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我哋唔系 OL 出身啊嘛，我哋完全唔知道。咁有一日咧，我同啲 OL 一齐食饭，咁我就话俾佢听，喂，我4月4号、4月5号啊，你自己度个期嚟啦。点解你会拣呢一日噶？咁我点解啊？你知唔知嗰一日咧系一个长假嚟噶？我咪就系4月4号嗰日长假， 所以佢唔系旅行。 OL 咧系好中意咧偷日子噶， 哦，前后 前后，譬如佢唔知请咗3日。咁样咧，佢就可以一连串放10日咁样，或者一个礼拜噶啦。 系 咁咯，咁所以我就唔知道。佢话呢个日子咁样麻麻地嘅咋，你都我都等你担心咁样。 咁啊，咁而家我哋啱啱开咗票房啦，系啊，咁就努力好努力去宣传啦。咁我听到香港电台嗰个Made in Hong Kong咧，因为 Alex 又会。是不是真的會如之前那個寫那個 script 他是其中一個他是其中一個主要的一個角色來的 他真的 會表演的 他當然會啦我成日都我當然賣個關子先啦我不就是說他跟奧斯卡那些即是太陽劇團那些一樣掉下來呢兩條橡筋掉下來 他都肥的Alex 就是香港電台 Made in Hong Kong Alex 李志剛啦咁又係啊 Mimi 嘅好朋友啦咁佢就會嚟即係佢就會幫手表演咁我上次聽咗嗰個訪問呢就係咪寫咗隻新歌係為咗呢個演唱會寫鍾志偉嗰隻呢 其實係寫咗應該係有寫一隻歌擺喺呢個演唱會裡面嘅但係呢我拜託嗰兩位朋友呢佢都未俾歌我囉係咪好驚 係咪又係嗰 唔係一個呢係之前嗰個啦佢寫咗好耐咁我諗佢真係你知佢藝術家嚟㗎嘛佢真係寫咗好耐咁我就未知道嗰個成唔成事啦跟住另外一個朋友呢就係我臨急臨忙呢機緣巧合地呢搵到林一峰喎咁我講俾你聽，我話我想要一隻歌咧，擺喺演唱會度。我冇問題，一個禮拜即刻交貨俾你咁樣。咁但你亦都知道，即係一個禮拜，通常你都係裝修。你話俾你聽，4個月係唔得噶嘛，通常要多啲時間。 就係講我隔離嗰間屋。 咁佢就話一個禮拜一個禮拜，但係其實已經過咗一個禮拜咧，佢都未俾我。咁我今朝咧試下，請問我隻歌得唔得咯？我真係好驚唔夠時間。你俾多一日我，聽日我即刻俾你。 哎呀，好似我交稿啊，同我交過一樣。 游行同行寻梦啊，五湖四海是一家，我们为幸福活于当下，彼此都需要大家。岁月悠悠如梦啊，有时自己都惊讶，我们为梦想闯天下。相聚最爱喝茶，朋友过得好吗？相知多年无悔吧，有些爱天生已是无价。孩子都长大了，多少辛劳无怨吧，愿望城市。色彩千变万化，游行同行寻梦啊，五湖四海是一家，我们为幸福。 活于当下，彼此都需要大家。岁月悠悠如梦啊，有时自己都惊讶，我们为梦想闯天下，相聚最爱喝茶。朋友过得好吗？相知多年无悔吧，有些爱天生已是，已是无价。孩子都长大了，多少生路无怨吧，愿望城市色彩千变万化。朋友过得好吗？相知当年无悔吧，有些爱天生已是无价。孩子都长大了，多少辛劳无怨吧，愿望城市色彩千变万化。游行同行寻梦啊，五湖四海是一家，我们为幸福活于当下，彼此都需要大家。岁月悠悠如梦啊，有时自己都惊讶，我们为梦想闯天下，有你结伴我不怕。 最近咧，阿 Mimi 咧，佢系迷恋咗另外一个男人嘅，即系应该系发生咗佢咧结婚咧第一个咧系 婚外情， 婚外情 系啊， 同埋系一个响起个一个红灯嘅， 系啊，好大，跟住警钟啊，一个 warning 啊， 系啊， 系啦。 因为咧平时走音添，我因为讲呢啲嘢咧有啲紧张， 系 有啲紧张， 唔使惊，因为今日我老公唔喺度咧，同埋呢个网台咧佢唔会听嘅呢个， 佢应该会翻嚟噶嘛，我哋嗌咗 pizza 噶嘛， 佢听唔到噶。 OK， 咁咧佢咧就因为平时咧即系 Mimi 都好似我咁样咧，我哋会煲剧啊各样嘢噶嘛。 你劲啲，其实点解咧？即系喺我嘅心目中咧，你系煲剧女王嚟噶。即係我覺得你是最勁的，在我朋友當中是你是最勁煲劇一個，還有你是迷戀台灣劇啊， 是啊是啊是啊， 還有外國劇啊， 是啊是啊是啊， 那我都覺得我不是那些，即是我不是煲劇女王來的，但是近來呢我即是覺得悶悶地啦，那我就走去 click 一下 apps 啊，那些 apps 很多東西看的嘛， 是啊是啊是啊， 那我不如都看一套韓劇，我之前都有看，即是 TV, 你看過 TVB 播的一 兩套，是啊 TVB 播的我就看，因為它配曬音啊，還有因為 TVB 播得出街的呢，其實它剪得很緊的了已經，即是學你話齋，你怕看韓劇，因為佢有時個劇情好慢啊嘛。 我因為俾天國啲雞批咧，係搞到我唔會睇台。 係，我其實都我同埋我好怕咧啲喊到咧，即係、即係唔知點樣，即係生離死別啊， 同埋生眼癌噶。 係啦，我其實我唔中意嘅，我都唔中意睇啲劇嘅。咁所以我近排咧就啱啱即係是鬼蛋咧 click 咗一個，咁我見到佢個海報咧就係講啲醫生嘅。係。咁我其實好中意睇嗰啲即係有啲學術性啊，即係有啲。 咁你有冇睇 On Call 36小時啊？ 我就是因為看完呢個 brain 就看下佢點樣啦，睇咗第一集就咁樣，一陣間先講呢個港劇。咁我跟住咧，我就即係好無心咁樣 click 咗呢一個叫做 brain 啦。咁佢點解咧？就係點叫大腦咧？就是、因為佢成個韓劇個劇情咧，都係講腦科手術醫生嘅。咁佢就即係講個男主角咧，係嗰啲傲慢與偏見嗰啲咧，即係好傲慢嗰、那個。 你好，而家大家睇唔到阿 Mimi 個手勢，佢嗰個 好傲慢， 傲慢嗰個手勢。 係啦，即係我成日睇佢就係好，佢點解即係成個戲咁吸引咧？就係、是、因為佢係男主角啦。但係好多時嗰啲劇嗰啲男主角咪通常係好人啊，靚仔啊，好仁慈啊，即係總之唔會係奸噶嘛。但係呢一個韓劇咧，呢個 brain 裡面個男主角係奸嘅，即係你唔可以話佢係奸嘅，其實係就係佢會咧為咗一啲上位啊，或者係為咗一啲事情啊，佢會不擇 手段咯。咁但係當一個背後喺觀眾嘅角度嚟睇，就知道佢好多苦衷嘅，佢好多support 佢點解會做呢啲嘢嘅。咁但係喺嗰個你睇嘅一路睇嘅時候咧，佢唔係一個正路嘅男主角咯，即係唔係一個你知正路，你知你睇好多韓，唔係睇好多劇㗎， 係 咪啊？ 所以咧就係呢啲就係有印證咗呢個男人不壞，女人不愛嘅。 冇錯啦， 仲要冇錯添啊！我啲 friend 成日都問我呢個問題，我就成日都話係男人不少少壞。女人不愛就唔係男人走去殺人放火強姦你就會好愛， 仲要喺個男主角咧對嗰啲女主角咧係 hot 嗰啲嚟噶，即係就算好中意佢，佢都係 hot 佢啊咁嗰啲咧，咁我就覺得好 man 啊！ 但係咧係唔靚仔噶嘛， 佢唔靚仔，但係佢嘅演技真係非常之出色。 叫咩名嗰、那個？ 佢叫申河君，嗯，即係申請嘅申啦。 因為佢樣好成熟，同埋唔係嗰啲典型。 但其實佢同我同年嘅噃。 哦，系咩？但佢樣好似好成熟喎。 咁先至係難咯，我覺得，因為有好多演員咧，尤其是男仔，好似我老公咁樣咧，其實佢好想佢自己個樣好成熟。 但係阿陳國邦呢啲冇辦法， 佢永遠都好似十幾歲咁樣我老公嘅樣。但你知唔知我老公幾恨成熟啊？佢好想做嗰啲咧，即係嗰啲清朝嗰啲大臣咧，即係有曬鬍鬚好老嗰啲大臣，佢好想做，但係佢個樣仍然都好似僆仔咁咯。所以佢而家大太監都做啲僆仔太監咁樣咯。 係咩？ 好僆仔嘅太監，哇！佢直情係，我覺得困埋嗰一檔嗰度咧。 啱啱入去做太監嗰啲啊， 唔係咁又即係都有，但係你唔知咧，佢一困埋嗰堆人嗰度，覺得哇，好似啱啱入嚟做太監嗰啲咁樣，即係好細個個樣係。 咁你迷戀呢個戲叫做 Bring 啊， 係啊， 就係因為佢好啊。 唔係，係因為佢除咗呢個男主角嘅演技非常之出色，係其中一個即係最大嘅原因，因為佢直情係 lead 住曬成個劇嘅，即係個劇情所有嘅嘢咧都係圍繞住佢發生嘅。係 啊， 即係譬如佢點樣可以不擇手段上位啦，但係佢經常賴嘢啦，即係 經常賴嘢， 鑊鑊都賴嘢嘅，即係鑊鑊都係唉死啦！咁佢點搞咧呢壇嘢？即係佢又賴咗一大壇嘢咯，咁佢點搞咧？咁咦，你打乞嗤啊？我只貓打一次，咁即係總之係每一集佢都會舐一壇嘢咁樣，咁你就會覺得咁佢點算咧？佢抉擇係點樣咧？咁你就會跟翻落下一集啦，因為佢個結尾咧通常都係好緊湊噶嘛，咁佢就有一啲嘅抉擇位咯。即係譬如今次， 即係日日唔係，即係集集都有生死抉擇嘅。 好多時都會有，咁你先會追下一集㗎嘛。咁所以我係用咗兩晚嘅通宵嚟煲呢一套劇。我好耐未試過煲劇啦。其實我由 long vacation 之後都未試過煲一套劇煲得咁癲㗎啦。 long vacation 係十幾年前。 冇錯啊。所以我就係話好耐我未試過煲一套劇係咁癲，冇乜劇係吸引到我可以咁樣煲落。 同埋你跟住煲完又翻煲啊，係咪真的？ 煲四次啦，我諗住開第五次。 好有病啊！ 唔係，其實我開始第四次，我已經知道曬，即係佢跟住落嚟嘅嘢咯。 咁唔係話，梗係睇兩次都知啦。 唔知啦，我睇第二次，我仍然都係好有感覺咯，都覺得咁係點咧？咁係點咧？咁樣 我講俾大家聽，咁 Mimi 咧就話咧，佢要開始咧，即係幻想自己係嫁去韓國啦，同埋咧諗就會諗咧要去。 話說直情係諗緊啦，已經係。喺度谂，哇，好中意佢喎！好，咁啊谂下先。嗱，如果第时我嫁去韩国咧，我啲韩文而家唔得啊嘛，咁我要学韩文咯。跟住咧喺度谂，嗱，如果咁样啲嘢食系唔惯噶嘛 ，OK， 我买多啲 kimchi 喺度试下，即系尽量习惯下食 kimchi 先。我就系啲，你睇下啲韩国男人咧，好大男人主义噶嘛。 你唔明啊？你冇真系识过韩国男人， 系咪真系好大男人？ 因为喺我 你识过啦咩？好勁啊你！你真係集郵女王嚟㗎，你係啊！ 我唔使我同佢拍拖，因為我自己喺美國讀做交換生嗰陣時候咧，我同過一個韓國妹同房㗎嘛。係 係 跟住個韓國妹嗰個男朋友啊， 係 係令我啊人生啊唔再相信啊韓劇嗰啲男人嘅。 你嘅意思係佢係好定唔好咧？即係佢係大男人，因為 佢攞刀出嚟㗎！ 哇！真係好癲嗰啲 人。 所以我要做咗心理準備先咯，你明？ 佢係攞刀出嚟噶，佢係同我女朋友嗌交咧，嗌下跟住喺廚房度攞把刀出嚟啊！ 同埋咧， 跟住我喺嗰在場噶。 我知點解，因為咧佢哋嗰啲韓劇嗰啲劇情咧，啲人係好激噶，佢哋嗌親交咧，佢哋會扯行喉嚨啊，個眼即係衝曬血啊，跟住嗰啲青筋現曬咁。 嗰陣時候嗰個男仔啊，佢同嗰我個同房拍拖咧，同佢嗌交嗰陣時候咧，扯佢頭髮，扯佢上樓梯噶。 哇！真係好殘暴、啊。 但係我喺現場噶嘛。 咁但係嗰個女仔係好受落噶。 那個女仔係啊， 即係好慣嘅，覺得呢樣嘢係好平常嘅。 那個女仔咧，佢因為唔係城市大嘅，佢係係啦，佢係鄉村嘅，但係佢係一個富有嘅農村嘅屋企。 咁佢點睇呢件事咧？佢同你講， 唔好意思啊， 幾 casual 嘅節目就係咁 casual。 咁咧就係即係嗰個女仔咧就係即係有一種 一路都係逆來順受咁樣咯，逆來順受咁樣咯。 即係小女人㗎嘛， 係啊，即係佢係會幫佢洗衫啊、煮飯啊咁樣。但係大家都係喺學校讀書啫嘛。 係啊，因為當我話俾啲人咧，哇，我中意咗嗰個韓國男主角啊，乜唔係點咧？唔好啊，啲人都同我一樣咁癲嘅喎。啲佢唔好啊，啲韓國男人好大男人㗎。 係啊，啲你係冇想象到，跟住佢哋嗌交。 但其實我癲啫，佢哋冇可能跟我一齊癲嘅，我嫁咗㗎啦。 跟住嗰啲韓國嗰、那個韓國仔咧，佢係即係同我嗰個同房咧，佢嗌交嘅時候咧，首先第一次咧就係、是、打爛咗我宿舍嗰個窗口啦，又唔話俾我聽啦，跟住佢哋走咗啦，跟住我夜晚翻到去咧， 點解爆咗個窗口？ 跟住我好凍喎，瞓翻覺點解咁凍嘅？又宿舍又未開，又未開暖氣喎，嗰陣時又未夠 season 喎，跟住咧越瞓越凍，越瞓越凍，咁起身點解咁凍嘅？我叫拉個窗口，頂啊！有嗰啲星形咁樣嘅。 打得幾靚喎！ 跟住咧，你望哇，成個漫畫嗰啲 身形，跆拳道㗎。 跟住我望喺望喺出邊咧，下邊都塊玻璃喺個草地上邊喎。跟住咧，佢翻嚟咧，跟住就即係凌晨嗰時候，我哋翻嚟咧，跟住就同我道歉喎。即係啊，唔好意思啊，即係我哋琴晚嗌起交上嚟咧，所以就打爛咗玻璃。 係咁，女人道歉定係男仔道歉？ 嗰、那個女仔道歉，但係個男仔送佢翻嚟嗰陣時候，個女仔同我道歉。 哇！你睇下，即係 咁 跟住女仔要出嚟幫佢道歉， 因為我同個女仔好好朋友嘅，咁跟住我就覺得話你哋打爛咗個窗口啊，都同我講聲啦、啊。咁我都係搬張被翻嚟啊嘛，大佬啊，凍到我死咁啊！跟住為咗咁樣咧，佢哋就去請我食一餐飯，因為個男仔好有錢嘅，佢住喺咧我哋學校咧嗰、那個。那個湖邊嗰度嘅，即係啲好靚嘅地方，但係冇巴士啊，冇交通工具揸車去嘅。咁於是乎咧，佢就話佢喎個男仔喎個韓國男人喎親手落廚煮一餐飯，同我道歉喎。於是乎佢就車我同埋我個朋友咧，即係同房咧就翻去佢屋企咯，好華麗嗰間屋啦。同我日本仔一齊住，兩個都好有錢嘅。咁咧，跟住咧，於是乎佢就即係嗰、那個，即係見到個韓國男人炒飯喎喺度， 即係有軟有硬嘅。 點知炒咗下咧，佢以為我同個女朋友嗌交喎。跟住咧，個 point 係咧，我唔知佢哋嗌乜噶嘛。 因為佢阿婆 佢哋想飄 咧，我哋想飄啦，咁樣做乜啫？ 咁我都唔知道，都唔知佢哋講乜。咁就嗌下，但係咧嗌下下咧，佢哋就好激烈咯喎。於是乎咧，但個韓國男人又矮喎，即係同嗰個女仔差唔多高喎。於是乎就打交喎。 打下有冇擁吻咧？ 跟住咧冇喎，打下之後咧，佢好激烈啦，噼里啪啦打喎。跟住打下咧，跟住佢就擁個女仔落地下，跟住扯佢啲頭髮喎。跟住咧就掹佢入廁所喎。 咁你當時咩反應？ 我嗰時好驚咯，大佬，我哋食飯啫嘛，打交啦咁樣。跟住掹去廁所之後，但係佢又唔夠個女仔，因為個女仔高嘛，係咪好搞笑？佢唔夠女仔，佢又掹唔到個女仔入去。跟住女仔又唔知掙扎翻起身，跟住佢又掹佢上樓梯，扯佢頭髮。跟住我就覺得。咩料啊，大佬！咁我又用英文問佢啦，究竟搞咩咁樣啦？跟住佢又用韓文嚟答我咯，我又唔知佢答乜啦咁樣喎。好啦，跟住説時遲那時快，佢哋喺度嗌下交之後咧，因為佢嗰間屋好靚，但係美國啲 open kitchen 嚟噶嘛，跟住佢咧本來炒緊飯噶嘛， 攞刀啊， 跟住走翻去嗰個炒飯隔離嗰度，跟住衝咁樣攞把刀出嚟喎。咁我咁大個女都冇見過人攞把刀出嚟噶嘛，有聲噶喎，衝咁樣攞出嚟，跟住咧。你是冇試過咁近距離咧，有個人在你面前嗌緊，就攞把刀出嚟咧。我咧係兩隻腳呢、這個大腿內側嗰個肌肉咧，即刻酸軟曬， 仲想瀨尿添， 好驚啊，大佬！ 但係我真係， 但係我走唔到喎，嗰度係一個完全冇交代 冇命案啦。如果唔係你講過俾我聽啦，呢樣嘢。 跟住我就好驚啦，好驚之後咧，我就諗，有個日本仔喺樓上瞓緊覺，佢個同屋。跟住我咧就即刻跑上去嗰、那個。嗰度啦， 但係都係 help， 跟住佢都係 唔 係撚大咗，佢都係同你講日文， 跟住佢喺度瞓覺，跟住我就踢佢咯，喂起身啦，攞下斬人啦咁樣，跟住佢就嘣一聲，但係日本仔係六尺高嘅，跟住咧佢就咧衝撲落去樓下啦，跟住咧個男仔仲係攞緊咁把刀喎，咁跟住咧嗰個男即係嗰個日本仔咧，於是乎佢就好鬼神勇咁樣咧，佢就喺後邊咧撲上去箍住嗰個韓國仔，跟住就掹住佢把刀出嚟，穿咁樣喎。我真係冇諗過呢啲事會喺我嘅人生入邊發生。 咁應該愛上咗嗰個日本仔就係㗎，應該個劇情係 係噃。 但係你冇 冇喎？ 咁我想知道嘅嗰個女仔，即係嗰個韓國女仔，有冇同你傾訴過點解佢成日都同個男朋友嗌交？ 佢有啊，咪話佢脾氣大咯。 即係個男仔嘅脾氣好大。係 啊，超大啊！即係佢嗰種脾氣大咧，你係。佢係有暴力傾向噶嘛？佢、 啊、 打爛咗個窗口，本來係為咗同我道歉請我食飯，終於喺就係嗰餐飯裏面攞刀出嚟喎。咁又好 Q 驚啦。跟住咧就係、是、嗰、那個佢就叫嗰個日本男仔咧就送我翻宿舍喎。咁我跟住掹埋我個韓國女仔走啦。點解韓國女仔唔走喎？ 唉，夜晚我劇情發展唔係咁噶啦，應該係擁吻噶啦，跟住翻房噶啦。 錯啦，跟住我翻咗去之後就諗下，唔掂啊呢件事，即係我覺得點？哇！如果我撞咗佢哋，又喺度斬殺過咁點？ 咁點咧？ 跟住我就諗下啊，佢哋咧即係最驚乜嘢咧？即係呢啲咁嘅韓國仔。咁我諗下啊，冇錯，佢哋梗係最驚經濟封鎖。於是乎咧，我就打翻去嗰個女仔嘅電話嗰度，就同佢講話，佢爸爸揾佢。就我就呃佢爸爸咧，就話佢咧沖緊涼，十分鐘之後咧就會打電話翻去韓國啦咁樣，因為佢哋最驚就係爹哋媽咪唔再寄錢啊嘛。咁於是乎咧我就話咁你快啲翻嚟啦，如果唔係咧你十分鐘之後打唔到電話翻去。咁、於是乎 呃個女仔翻嚟。 係啊，跟住嗰個男仔即刻送翻佢翻嚟咯。 哦。 所以咧喺嗰個韓國女仔心目中咧，我就一個好聰明嘅。 你都幾機智喎，真係。 係啊。 咁、那個日本人應該愛上你啦，又。 嗰、那個日本人佢冇愛上我咧？我都唔記得咗， 但係佢六尺同你咁樣咧、 啊、 一齊咧， 爭成尺咁樣， 好奇妙啊！呢個事件。 所以咧，因為呢啲咁嘅，因為呢件咁嘅事咧，我係冇辦法咧，就算我睇幾多次咧，我啲夜盲女友咧，我都唔能夠相信韓國男人係咁咯。 咁算啦，我唔嫁過去韓國啦。 係咪好驚啊？我即刻感識咗你呢個泡菜夢。 唔係，我咧即係好癲咁樣喺度諗嘅時候咧，我自己因為我啱啱喺度諗得好盛行嘅嗰一段期間咧，無端端咧 TVB 有個新聞咧就講出嚟話，其實咧呢、這個本地即係香港或者呢個世界咧係有一種病咧叫妄想，唔知咩咩症。 哦，係啊，就講有就係情人節嗰陣時候 TVB 嗰個有講， 即係有個 fans 好中意劉德華咁樣，咁佢哋又係啦，咁佢即係好不幸啦咁樣。咁但係個問題係即係話原來真係有呢種病。病而呢種病係有個名稱嘅喎， 係啊， 咁跟住我就 仲係可以食藥醫嘅， 但係冇得醫嘅，即係佢可以食 藥 去 撳住， 撳住，但係冇得醫嘅呢個病係佢哋話。 咁所以你覺得你自己幻想到呢個？ 我應該 係 有呢個病啦，冇錯啦。 咁因為你已經睇咗五次啦嘛，嗰套戲，咪 先，等等我啲披薩嚟咗， 係啊，我哋要停一停啊。 静处响起了一阙悠悠的萨克斯风，掀起了愁怀于心深处。夜阑人静处，当听到这一阙悠悠的萨克斯风，想起你茫然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月迷茫，盼再看到你面容，在这晚思念两旁，心中感觉似没法操纵，想终有日我面对你，交低我内里情浓，春风那日会为你跟我冲静处，当天际星与月渐渐流动，感触有如潮水般汹涌。若是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萨克斯风。在这晚星月 盼再看到你面容，在这晚思念无穷，心中感觉似没法操纵，想终有日我面对你，交低我内里情浓，春风那日会为你跟我重逢，吹送若是情未动，始终相信我能如春天有个约会。 I have a day 好啦，一首《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之后咧， 我哋就食完 pizza， 我哋食完 pizza 啦，同埋咧 睇咗半套 Brain 啦， 冇错啦，即系阿 Mimi 你一定要我睇咧半集啦，咁咧所以咧就喺头先食紧 pizza 嘅时候咧，嗰、那个七重 pizza 咧 好正喎， 系啊，好正，不过咧我系谂住减肥嘅， 你同我一齐跳舞咯， 每一次咧，每一次同阿 Mimi 食饭咧，所有减肥嘅嘢咧都系要抛诸脑后。跟住咧就食 pizza 嘅时候咧就睇埋嗰个Bring 啦，个男主角叫咩名啊？ 新河君啊！ 我而家咧睇咗半集之后咧，我好肯定咧 Mimi 真系爱上咗佢嘅，因为佢不停咁样同我推介咧，佢咧系 睇唔到个剧情， 即系点样做得好啊？跟住佢会点啊？各样嘢、啊， 我仲逼我老公睇添，佢睇晒。 跟住我头先打开咗 Mimi 个 iPad 咧，佢个相簿里边咧全部都系呢个男主角啊！ 系啊，我老公都系问边个嚟噶呢个？我话呢个咪就系嗰个医生咯，咁样。佢話：算啦，你自己慢慢去睇醫生啦。 咁佢對於你嫁去呢個韓國嘅呢個諗法，佢覺得點樣？ 佢同我助手係一樣咯，嗰個反應。因為我又係話俾你聽，哇！我中意咗嗰個男主角啊，嘿！我第時一定要嫁去韓國噶啦，乜乜，你要黐線，人哋一定中意你噶啦。點解我助手同埋我老公係咁明解呢件事嘅咧？咁佢哋嘅答案係一模一樣嘅。 但係你對佢嚟講，你高得滯。 O K 嘅喎，我唔介意啲矮嘅男仔。我老公都唔係好高嘅啫嘛。我你知唔知我結婚嗰陣時候我著兩寸半鞋，我唔會話俾你聽。 係啊係啊， 我冇著好高鞋㗎。係、 啊， 因為我要就我老公啊嘛。 嗯，你係 Nicole Kidman 啊嘛。 哎，形容得好好啊。 係咪咧？喂，咁我哋講下咧，我原本咧就話，即係我哋一路講演唱會嘅，即係啊，我哋再講多次啊，演唱會係兒童節同埋清明節啦，咁大家快啲去買飛啦。 四月四、四月五啦。 係啦，咁咧就係、是、地點就係、是新醫館，咁咧就我咧兩晚都會去嘅。 好嘢啊！ 知唔知 你係導演之一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我兩晚都會去。 咁靠曬你 嘅。係啊，咁如果大家要嚟見我。个好朋友 我嚟见你都 OK 咁你帮我做 reception 咯 咁咧就记得就去买飞啦咁咧我原本今日咧仲有一个话题系要讲嘅咁我觉得呢个话题咧就一定要揾阿 Mimi 讲系最合适嘅 系 因为咧我哋之前咧做过即系恋爱小天后都做咗三十几集 系啊 咁其中我哋掂过有几集咧就讲咗一啲嘢嘅包括咩不恋爱主义者啊不恋爱主义者、就 是、即系完全喺呢一生里面都唔会谈恋爱 嘅男人 咁会唔会结婚呢因为谈恋爱同结婚系可以分开啊 冇错 系咯 系咪佢唔谈恋爱亦都唔结婚啦、 啊、哦即系两样嘢都食斋噶啦 食斋冇错咁咧我哋有即系有就有一集就讲过不恋爱主义者啦咁咧、就亦都咧有掂過有一啲即係好多唔同嘅話題，其中咧都會有fans 成日都問我咧，叫我講多啲追男仔。 係啊，因為而家香港嗰個女性嘅人口 係啦係啦，我嗰日做 男仔越嚟越少。 我嗰日做早朝天下咧都有做一單新聞咧，就係話而家最新個人口普查咧，男仔同埋女仔嘅比例咧就係1000個男仔， 唔係700個， 876個男仔對1000個女仔。 咁準確嘅 係咪好準確啊？我呢啲咁樣嘅係咪？ 準確 係啊， 所以我咪就係話追男仔有著數咯。 係啦，咁啊 Mimi 咧就係追男仔嘅典範嚟嘅。 同埋我係好崇尚呢一樣嘢，咁所以我嫁過韓國咩唔出奇啫，即我去追佢咪得咯，即係我唔覺得，即係我唔需要佢中意我㗎。有時有啲理論係我唔理佢中唔中意我，只要我中意佢就得㗎啦。 去打電話叫醫生。 都是看醫生啊你。 因為呢阿 Mimi 呢拍過三次拖嘛。 是。 三次都是你追男仔。 是啊我主動。 所以呢這個話題是不是一定要找啊即是找阿 Mimi 講呢就會好過我講啦。點解呢因為我拍了唔知幾次拖啦。 全部都是人哋追你。 唔係我有兩次追男仔嘅經驗。嗯、但相對嚟講嗰個比例上面少好多。 我知道那隻龜啊嘛。 巴西龜。巴西龜。 蝦佢係食蝦會敏感 嘅，係啊，因為你咁都記得， 係啊，但所以我咪唔記得咗佢係蝦定係龜咯。 因為我就巴西龜咧，佢食蝦嗰陣時候咧，佢會成個人變咗好似蝦咁樣一間一間。 所以我咪唔記得佢係蝦定係龜咯。 巴西龜咧喺我哋呢個小聽呢個節目裏邊好出名嘅，即係大家都 知道我有聽，係 啊，大家都好記得佢嘅。 係啊， 咁啊呢其中一個係巴西龜啦。 簡直係你生嘅憾事嚟嘅，其中一樣污點啊！ 即係可以成日攞出嚟講嘅一個，即係一個例子啊。另外一次咧就係、是、都係我追一個男仔嘅，咁都。即都叫追到啦。 咁點解你會無啦啦俾人追開嘅？你會無啦啦自己走去追？ 嗱，巴西龜嗰次大家都知啦。 我知道我知道，呢、這個故仔好出名。 都係為咗擰住面嗰、那個就係嗰個啦嚇。咁、啊啊、我就嗰、那個唔嘅，嗰、那個就真係中意咗嘅。另外嗰、那個，嗯、另外嗰個真係中意咗。 咁但你都要有勇氣，因為你不嬲俾人追開噶嘛。咁你要有個勇氣，你無啦啦要追佢先得㗎。 就係、是其實所謂追咧，即嗰次。我而家記得㗎啦，即係嗰次，可能其他我有追過，但我唔記得咗啊。咁、咧就嗰次就係我哋即係排戲啦，排戲咁樣就 演員嚟嘅， 係啦，排戲咧咁就即係 好容易嘅呢啲真係，係 啦，就中意咗啦。咁中意咗之後咧就我都用咗啲幾傳統嘅方法去追㗎， 即係買花俾佢啊！好傳統嘅咪買花俾佢，喺佢門口等佢。咁係咩呢 就係、是、即係約佢去街咁樣囉。 哦咁其實我都係咁嘅啫其實手段係離唔開嗰幾下嘅啫。 咁因為你嗰個成功率好高嘛。因為你係百發百中㗎嘛最難。 我其實自己覺得呢你覺得唔係咩我覺得女仔如果你肯去主動嘅話呢就算冇百分百呢應該都有、我諗七八成中。除非嗰個男仔係一就係基㗎啦。 係。 二係就係 vegetarian 啦即係去齋㗎啦。 不戀愛主義者。 第三咧，一係就佢有女朋友咯。 嗯， 但就算佢有女朋友，都可能有機會會中到。 會，因為男仔都好攬噶嘛。 係咯，係咯，係咯。咁所以應該都係一係就基嘅，一係咧就 vegetarian 啦。 咁你用啲咩方法嚟？即係 我都好傳統嘅咋，即係 送花俾佢。 唔係我首先咧，我會即係觀察一下呢個男人先嘅。咁通常我點解會即係我講下點解我會無端端走去追男仔啦？係、因為我細個嗰陣時讀書啦，咁我中意個男仔喎。咁、但係咧，我見佢又唔出聲又唔成，咁已經做咗好多嘢㗎啦嘛，係咪先？ 讀求學時期 係啊，即係中學嘅時候。即係你話曬俾周圍嘅人聽，大家都知道你中意邊個咁嗰啲，咁你諗住佢會聽到，跟住佢會主動走埋嚟追你㗎啦。 冇， 點解冇喎？咁佢又唔係唔即係唔係對我冇好感㗎喎？即係我唔知佢中唔中意我啊，但係我諗佢對我都會有好感，因為佢人哋話俾佢聽嗰陣時，佢冇有啲乜嘢話即係拒絕啊，話咦咁樣啊，係咪先冇咦咁冇依口依鼻咁樣啦。咁跟住咧隔咗一段時間，我忍唔住啦，覺得。啲人哋話俾你聽係中意你，你都唔行動㗎。 係 咁我怕醜啊嘛。咁同埋我哋學生嚟，咁啊唔應該談戀愛啊嘛。 呢啲係唔啱嘅， 咩唔啱啊？ 中學生應該談戀愛啊嘛。 試下啫，一世咪一世，係咪先？咁跟住我覺得咁冇用㗎。咁跟住好啦，咁啊即係就算好啦，我哋知道咗啦，即係大家我已經表白咗啦。咁樣跟住咧，大家出去行街啦，即係點解唔拖我嘅？都咩都唔做主動嘅，咩都要我做咁樣嘅。咁我由嗰日起咧，我冇主動去拖佢，但我就覺得好嬲，即係覺得啲男仔冇用嘅，唔好理啦，不如等我嚟啦咁咯。咁就由即係嗰次中學之後嘅每段嘅感情都係我自己追。 誒、即係嗰個中學嗰個男仔最屘冇拖到手。 冇噶，我因為好嬲啦嘛，已經。 即係有約會，但係就冇拖到手。 其實約會都係一班朋友走出嚟嘅，一班同學走出嚟，但係都覺得 即係冇真正開始。 我嗰陣時已經覺得啲男仔其實都係個個都好怕醜，同埋個個都唔識得做主動。其實好多時都要用我哋，即係我哋自己出動，佢哋先至可能會再行多一步。咁所以由嗰陣時我就冇再即係要求啲男仔嚟追我。 但係對好多女仔嚟講咧，佢哋最難嘅，即係最。懶嘅就係第一步咯， 呢啲咪就係唔啱咯，又係即係喺個傳統嚟講，啲女仔覺得係一定要係男仔嚟追啲女仔啊嘛。咁我以前都可能有呢個咁嘅錯覺咯，但我後期發覺唔係。 你嘅後期其實都好早期嘅。 係啦。 但我覺得唔係， 因為你做僆模嗰陣時候已經 啊嘛。同埋我嗰陣時應該未有個比數咁大嘅拋離 啊。係啊係啊，嗰時都係1000-900+ 嘅。係咯。 而家已經跌到870+ 啦。但係而家更加需要咯，我覺得。如果你中意，同埋咧，可能係因為我哋嗰個 generation 開始咧，就好多啲獨生子啊。即係因為譬如我哋爸爸媽媽嗰一代咧，係屋企好多人噶嘛，好多兄弟姊妹噶嘛。咁佢哋啊。那個縱壞的程度，或者不是縱壞，是縱他們嬌生慣養的程度沒那麼大嘛、但是去到我們那代就開始有很多仔女是很只有一個人，即是他不用跟大家說話的，即是 你不用跟弟弟妹聊天，因為他只有一個人，那他們的溝通那件事就差一點，很怕醜咯。 那對女仔來說、就是如果他覺得那個男仔、假設、很多情況就是那些女仔中對一個男仔有好感，佢咧完全唔 sure 嗰個男仔對自己嘅感覺係點嘅，即係會少過好似你頭先講你求學時期嗰個咁樣。咁如果 應該第一步應該點做咧？ 係啦， 我唔知道你會唔會係咁啊？我通常都會即係同佢多啲傾下偈啊，或者走埋去即係主動啲傾偈先啦。傾偈好簡單啫，就算唔係做男女朋友都可以傾偈㗎。 咁你有好多女仔嚟講傾偈都好難。 但是咁咁先至可以做得到咯， 即首先要同佢，首先要同佢做到朋友先，係咪咁意思？ 起碼你唔好話一定要係一個深交嘅朋友或者點樣啦，起碼你行埋去同佢傾偈嘅時候，你已經感覺到嗰個人對你嘅好感有冇嘅啦嘛。 係， 即係你譬如你望住佢，佢唔中意望住你嘅，周圍射嘅，或者佢答你嘅時候都係答。即係好簡單嘅嘢， 好應酬式， 係咯，都唔係好想同你傾偈嘅。咁你已經知道嗰個人對你可能冇乜好感㗎啦嘛。咁你咪會盤算下，睇下 再繼唔 繼續落去咯。但係如果佢係真係對你有好感嘅，我相信佢都會好肯同你繼續傾偈㗎嘛。咁傾偈一定係第一步啦。咁跟住好啦，可能第二步嘅就係我自己嚇，譬如我成功追到我老公啦，就咁講。咁我第二步咧就係我走埋去傾偈，我真係乜都走埋去傾嘅喎。我見佢咧坐喺度唔出聲。 係啊，我想講咧，即係大家可能唔知道陳國邦咧係一個好自閉嘅，佢係平時佢唔會唔講嘢嘅喎。 佢唔會主動同你傾。 係啊，佢唔會同你，即係佢唔會主動 social 嗰啲人嚟。 即係譬如我嗰陣時嘅情況就係佢喺個片場裏面，咁你知片場㗎啦，其實好多工作人員同埋喺演員之間咧會傾好多好多偈㗎嘛，因為全晚流流暢好鬼悶㗎嘛。但我老公咧就會坐喺個片場的角落頭嗰度 睇書， 開張凳出嚟睇書。 係。 咁佢睇嗰啲書係咩書咧？你好難，我知入到去個話題㗎。 原子彈點樣製造？ 原子彈點樣製造啊？嗰啲咩相對論係咩啊？即係嗰啲咁樣咧。即係你好難，你譬如你諗住佢真係。本譯書你都要同佢傾下，我以前都有睇譯書噶咁樣啊。 原子彈咦，原來你諗住去恐怖襲擊啊？ 你唔會咁樣噶嘛？咁你一定係大部分即係我啲同事啊，或者係你見到在場嘅人都走埋去話：咦，睇緊咩書啊？原子彈對論。嗰啲人已經 stop 曬咗話題，係冇即係冇再繼續落去啊！但係你知道我哋呢啲咁多口嘅，一定問埋係咩嚟㗎咁樣啦。咁我記得有一次咧，就係佢同另外一個人喺度傾緊話。我想電腦的問題，咁佢就話啊嗰啲 cookies 啦，乜唔係點點點啊，你將嗰啲 cookies 啦，乜唔係點點點，咁我離遠都聽到啦，咁我就走埋去啦，冇錯啦，我就即刻走埋去。對於食嚟講咧，我都非常之在行噶，嗰啲 cookies 喺邊度賣啊？我知道邊度係最好食噶。跟住佢同另外一條友對望，我哋講緊電腦嗰啲 cookies， 即係有一個程式啊。拜拜。但我不氣餒，我繼續去，繼續去入他的話題。好了，跟住他另外一次咧，又係講緊一啲電腦的程式。 係 嗰個 Phantom 咧，乜唔係點樣點？ 你以為 Phantom 我都有聽過。對唔住，我哋又係講緊一啲電腦的程式。Phantom， 哦、oh, ，sorry 但係唔要 緊，佢當時嗰刻， 冇錯，我唔氣餒。他當時那一刻就留意到這個女仔挺可愛的那OK 啦，開了一個話題，那當然也會有另外一方面，就是這個女仔挺鬼蠢 的有點低能的 好啦，接著另外一步啦，即是你知道了她的興趣，哦，原來她喜歡玩電腦的， 哦，原來佢中意，佢成日揸住杯奶茶喎，原來佢中意飲奶茶嘅。 係。 好啦，當我同佢熟啲啲啦，即係熟咗啲啦，咁我咪每一日翻工之前，我買杯奶茶俾佢。 咁而家係好明顯嘅啦。 係啊，非常之明顯。 係好明，咁樣係好明顯。 但我唔怕， 因為咧，可能對好多女仔嚟講咧，就係好怕呢個魚咯，即係話好怕落啊。即係話，我知道佢每一日都飲杯都中意飲咖啡嘅，我好唔好翻工之前買杯咖啡俾 佢咧？你買咗試下先咯。 跟住佢就會覺得，哎呀，如果佢唱開佢啊，或者係佢唔咩，我咪好攞咯。即係呢個就係一個關口。 咁如果佢真係唱開佢啊，咁你其實有一個好慶幸嘅心，就係、是、知道原來男人係撲街嚟嘅，係咪先？ 咁啊係， 係咪先？即係我唔可以形容佢係衰人咁簡單，你去到嗰個情撲街，係咪先？ 係。 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係我唔。覺得有咩問題， 所以你就買奶茶俾佢啦。 係啦，我就買奶茶俾佢飲。 所以係奶茶公仔。 咁我又唔知道會唔會有啲 case 係，即係譬如啊，嗰啲女仔中意嗰個男仔買杯咖啡俾佢飲，我唔飲啊，跟住喺你面前倒咗佢嗰啲，我 唔 知。咁都 係 啊，一樣係撲街嘅咁樣做，係咪先？咁你已經好慶幸啦，你喺未同佢一齊之前，你已經清楚咗呢個男人啦。 因為咧喺即係對眾多嘅 OL 嚟講咧，就係即係最怕就係俾人喺辦公室嗰度講啊嘛，即係話啊，如果我買杯即係我朝頭早買杯奶茶或者買早餐俾佢食，買早餐係咪太 over 咧？即係買杯嘢飲比較好啲。 我唔覺喎、如果你覺得佢，譬如真係噶，譬如你覺得佢每一日都食個餐蛋治先翻工嘅，咁你嗰日見到佢冇食嘅，咪 order 個餐蛋治俾佢食。咁呢樣嘢都係表現到，其實我覺得同男仔追女仔一樣， 係啊， 表現到你個細心。 其實咧喺辦公室裏邊咧，男仔追女仔咧都不外乎係買早餐 啦， 係 啊，都係不外乎買早餐啊，幫你做下嘢。 你又唔使咁，即係我覺得有時候有啲巧嘅嘢，你唔使咁落。我買早餐俾你食嘅，咁即係唔好好似 TVB 啲劇咁嗰個共鳴先得㗎，係咪先？你咪就咁買咗俾佢，懟埋去，佢就知道㗎啦，係咪先？ 即係如果佢唔有一個好大嘅即係疑義或者 咁你就知道佢應該對你冇乜好感咯。咁又係考慮你繼唔繼續咯。如果你繼續嘅，咪好似我咁咯，攞照做。繼續勇往直前，係咪先？但係你亦都可以揀哦，咁我唔再行下一步啦。 咁你買個奶茶俾阿陳寶光， 我買奶茶俾佢啦。跟住我有一日咧，見到我好似帶咗，我好似帶咗一啲奇華餅店嘅椰堆啊，我唔知你知唔知邊啲，一嚿椰絲咁堆埋落啲堆咁嗰啲啦， 好甜嗰啲， 好甜嗰啲。咁我先頭唔知道我老公係中意食甜嘢㗎，咁我一日食，咁佢就問我咩嚟咁，俾嚿佢食咯。哇，我好中意食呢啲嘢㗎，好中意啊， 中咗啦， 跟住我每日都買一包俾佢食。跟住我後期我老公又同我講過，佢話哇嗰陣時又食到好唔想食，但又唔好意思推你。 每日一包我誇啲嘅， 咁起碼好，即係佢知道我 係 關心佢啊嘛。 唔係啊，我知道佢直頭享受你追佢啦。 咁跟住咧，到什麼時候開始，即係佢會再反應，佢會再做翻一啲嘢咧。咁就有一次拍外景喎，咁嗰個地方可能有少少凍，但其實我哋已經穿古裝嘅，因為古裝有好多重衫啊嘛，即係其實都唔係好怕凍。咁我又冇帶外景凳喎，咁我就企喺度，即係喺度，即係翹埋雙手喺度保暖啦。咁佢就好快咁話：，我開張凳你俾你坐啊。跟住佢就攞件衫搭落我嗰個身嗰度啦。咁我知道，有啲回報啦。 咁呢個耕耘期有幾耐？ 我諗拍劇嗰段時間唔會好耐，一定係幾個禮拜或者係 咁好快啫， 好快好快。其實我同我老公發展得好快嘅。咁跟住就我知道佢即係開始對翻我做翻啲嘢啦。咁有時有啲劇嘅即係場口與場口之間有啲空檔噶嘛。咁我咪試下叫佢一齊出去食飯咯。咁我老公好自閉噶嘛，你知啦，佢唔會同任何人傾偈，同埋佢會自己一條友食飯嘅。 係。因為佢有好多原子彈嘅嘢要你要研究。 佢我叫佢食飯，佢同我去喎。 兩個人 第一次不是的，第一次是叫埋另外一個演員的，叫埋李彩華出嚟 唔該曬阿 Ring， 咁我叫埋總之一班演員咧幾個人一起去嘅，咁我見到佢都 OK 喎，同我一起食飯喎，咁跟住約多幾次就開始兩個人一起出去食啦。 所以其實都是個零月的事情， 好快，我好快就已經同咗一齊啦。咁好快就已經話，不如我哋搬出嚟住啦。 係， 因為可能嗰陣時我識佢嗰陣時已經我已經28歲了。 咁我覺得都即係好成熟地，應該可以試下搬出嚟住，因為我你諗下，我28歲仲有屋企人住嗰陣時，咁跟住我覺得我其實好想自己試下搬出嚟住嘅嗰陣時，咁跟住佢又 OK 喎，咁佢可以一齊住喎，咁嗰陣時我哋就即係開始咗兩個人一齊住嘅生活，咁但係一路兩個人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咦其實好啱，即係依個伴侶係好啱一齊 生活， 係生活啦，或者一齊住又冇乜特別，有大家有啲咩係唔習慣大家，或者係唔適合大家喎，咁就一路住到我結婚，咁跟住就結咗婚到而家啦，即係好快咯。 所以你追求陳國榮都係個零月嘅事情，所以咧質素如巴西龜，我追咗6日就追到。 咁我追陳國榮都唔係個一個月， 因為陳國榮質素好高好多。 咁又唔係，我覺得唔關呢樣嘢事嘅，唔可以用呢個日子長短去衡量嘅。 所以其實。我想講的就係話咧，其實女仔追男仔咧有效同埋冇效咧，即係成唔成功咧，其實好快就見到，係啦，就有啲唔同呢個男仔追女仔，有啲男仔咧佢可能煲一個女仔咧煲好耐嘅。 咁有一啲可能係嗱，首先有啲女仔係覺得好享受喺追嗰個過程，就唔想俾佢得到啫。咁另外一方面咧，亦都有好多男仔佢覺得。追下追下先過癮噶嘛！ 另外就係有啲男仔喺追女仔嘅過程裏邊咧，係唔小心將自己跌咗落去觀音冰嗰個裏邊嗰度，咁、 哦、 就會搞好耐喎，搞好多年。 但係嗰啲係好傻嗰啲男仔嚟噶咯。 你覺得觀音冰係好傻？我哋之前有一集講咧收冰嘅， 我覺得好傻。 因為好多女有啲女仔唔好話好多啦，但係有一啲女仔好中意收冰噶嘛，即係擁冰自重，成班冰咁。 因為我覺得我唔知啦，我見到好多男仔基本上係好快已經想同你上床。 是 即是他基本上不是他一認識你就很想快啲啦不搞咁多嘢啦快啲得到你啦即是那得不得即是得到之后同同一起一回事啊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男仔都是很想快啲啦快啲啦那观音兵那些几傻啦是不是没目的的即其他追嗰啲都有個目的喺度啊，快啲啊，快啲！但係觀音兵冇目的， 因為大家都中咗嗰、那個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嗰啲毒啊嘛，追咗唔知八年啊咁樣咧，都係手都未拖過噶嘛。但係咧，其實咧，我即係講翻女仔追男仔咧，即係我即係巴西龜六日咧嗰個 special case 啦。但係之後嗰、那個即係追過嗰次嗰個男仔都係。咁上下都係幾個禮拜， 但係嗰個都會 dramatic 啲嘅喎，應該係咪啊？因為你哋大家都 係嗰、個咧就係咁樣嘅，係啦，我哋就 即係我成日覺得演員咧係比較特別啲嘅。 我哋就排戲啦，咁排戲之後咁就即係中意，我中意咗佢啦。咁我中意咗佢之後咧就於是乎我就即係都係傾偈啦。 你用啲方法會唔會 dramatic 啲嘅？ 我記得我哋開始嗰下係有啲 dramatic 嘅，就係咧我都係同你差唔多咧，都係即係排戲嘅空檔傾偈啦。咁咁啱嗰次嗰套戲好得意喎，即係我同佢咧就係一個組合嚟嘅，跟住另外有一個大組合嘅，即係個大組合成日都排，因為太多人啦。而我哋咧成日都兩個人嘅戲， 你可以私底下排嘅。 於是我哋就成日都私底下排啦，咁樣啦，或者係排排下就導演就你哋排住先啦，自己咁樣啦， 排第啲嘢。 咁於是咧，我哋就即係咁熟絡咗，咪成日兩個人喺度即係傾下偈啊，成日咁樣。跟住就我就係有一次打電話俾佢，我都唔記得我點解會有咁有勇氣咯，即係打電話俾佢啊，好似我有兩張免費飛睇戲，咁我就打電話俾佢，跟住我就話不如去睇戲啦咁。 因為你心心處已經按耐不住 啊。跟住咧，佢就出咗嚟睇戲。咁我原本都係諗住同佢 dating 嘅，即係我冇諗住要即刻點樣啦，即係諗住一齊睇戲，一齊睇戲咯咁樣。咁跟住點知喺睇戲。我仲記得在廣東道，即係喺尖沙咀廣東道咧。咁我哋喺度行去睇戲，突然間行下，突然佢捉住我隻手喎。咁我之前咧就係、是、都係我 覺得 drama 嘅男仔係會咁嘅。 突然之間佢就咁樣就喺個街度捉住我隻手咯，捉得好緊咁樣喎。咁我都冇諗住，咦咁快嘅？ 咁你當時嗰刻係諗住咩咧？ 其實都好開心嘅， 都會覺得成功咗，耶！ 而家就係、是，好快喎、 將戲飛都幾抵喎。 咁跟住就睇即係佢喺入戲院之前已經。捉住我隻手啦，咁跟住睇戲嗰陣時候都已經攬住啦，跟住睇完戲已經翻咗屋企。 嗱、嗯，好快啊！ 係 啊， 所以就 drama 嘅男仔就會比較直接一啲咯。 咁之前醖釀都係幾個禮拜咯，即係幾好似一個月最多。 咁你係享受呢一種啦，定係話即係搞佢都入唔到佢嘅世界裡面啊？即係追嚟追都追唔到啊咁嗰啲啊？ 如果 即係好似個男仔追個女仔係做觀音兵咁樣嗰啲啊？ 其實咧，如果即係如果我追男仔。 的兩次都是快啦，即雖然最後我們都是分手， 嗯， 但是那個過程其實都很快，很快就已經是拍拖了。 那你喜歡快還是 慢？我覺得是快好一點。 我也是啊， 是啊， 因為我不是，我都喜歡暗戀的感覺的，即是暗暗地喜歡他， 是我都很喜歡， 又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但是又會覺得回頭望下那些，即是那些鏡頭呢， 我都喜歡暗戀。但是暗戀呢和你要去追他其實是兩件事來的嘛， 嗯， 如果你暗戀呢你可以是完全沒有行動的嘛，你只是好自己暗戀就可以了，我就很 enjoy， 即是你可以自己很 enjoy 暗戀的感覺，但是你可以完全在生活上面跟那些人沒有 connection 都可以。 但是可能我的人是比較實際行動的， 但是你一行動呢你又想成功的了嘛， 是啊， 即是你一是暗戀一是你行動，你就不想行動拉布，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暗戀是會扣住準備去策劃行動那樣東西的。 但是一行動呢其實希望快一 點，那是 得到， 那又 是 但是調回頭，如果男仔來追我而他很心急呢的話呢，除非我已經預先喜歡了他， 嗯， 如果我是對他之前是沒有特別的好印象啊，嗯，或者各樣東西，但如果他過來追我而他是很急地追呢， 嗯， 通常都不行 的，那都是的， 通常我就 reject， 那都是 的， 是 的， 就是就會覺得那些男仔就會很 push 嘛， 嗯， 哼，但是你自己去追人的時候呢，但是通常是那些男仔好像你說 女仔 push 好像沒有那麼噁心， 女仔去追那個男仔呢他一是就 yes 的了， 是 啦， 因為你聽過哇有喉琴的鹹濕佬，你沒有聽過有喉琴的鹹濕婆的嘛， 我想一下，有沒有喉琴的鹹濕婆 就比較少一點，你只是說要淫蕩而已，你沒有聽過是喉琴的 都可能呢，以前讀書的時候呢我記得，我們中四的時候呢來過一個很英俊的代課老師好靚仔嘅，咁，跟住咧隔離嗰，那個隔離班咧教英文嗰個 miss 咧， 好後勤， 好後勤。佢咧日日咧嗱，我唔記得我好似讀 C 班咁啦，佢就好似讀佢就 B 班，我哋一齊兩班咧一齊上英文堂。咁，跟住咧，我哋嗰個代課好靚仔嗰個英文老師就喺我哋班啦。跟住嗰個 B 班嗰個 miss 咧，日日喺我哋上英文堂嗰時候就喺我哋個課室前面行來行去。 但係佢應該係上緊堂嘅喎，都要。 咪就係咯。佢喺上边度，等等喺度行来行去行来，跟住我哋成班哇又行过又行过，于是乎佢哋咁样行咗成半个学期嘛代课，佢都追唔到那个男仔。 哦，即系个男仔对佢冇意思。 系啊， 嗯， 咁你然之后咁样咧嘅情况底下咧，你就会觉得即系其实佢行得一个月佢都冇反应，佢就唔应该再行咯。 不过你咁样讲咁当然会有啲失败例子啦，但係其实以我自己，即係我自己嘅经历啦，或者係我啲朋友啊，即係譬如佢嗰啲朋友好鍾意走埋嚟啦，我鍾意咗边个男仔呀，不过呢即係大家成日出去玩又好感咁啦，但係佢又唔出声，我又唔知点样喎。咁我就会好push 佢，我就話不如你即係鼓勵下佢，你試下打電話俾佢啦，同佢講啦，唔得嘅乜咪點點點，唔係咧，你真係打啦，嗱，萬一你失咗個機會就冇噶啦。咁佢哋每一次真係打完之後咧，佢都翻嚟多謝我 嘅 喎， 即係都約到佢嘅。 係啊，同埋都係一齊咗啊，直情結埋婚添啊。 係啊， 有幾個例子都係咁樣喎， 啊， 都 keep 到而家。一個咧就係中學同學嚟嘅，一個咧就係喺我 APA 嘅時候嘅同學，不過佢完咗 APA 之後嘅件事嚟嘅，咁都 keep 到而家。都是結了婚的， 哇， 即是我又不覺得，我想失敗和成功的例子應該不是說差離得太遠，即是差不多了，我想 是，所以其實就是如果女仔想追男仔呢，要擴大一點，就是剛才咪咪說的搞錯了 cookies 和 phantom， 放下你的自尊心先， 搞錯 了，不可以有公主的地位， 就算搞錯了 cookies 和 phantom 呢， 勇往直前， 是的， 都會覺得，還有一件事都會知道的，即譬如有時候 我都曾經有人問過，他說你覺得女仔追男仔一定成功嗎？我不是一定成功，不過我覺得個比例和那個成功率應該高過男仔追一個女仔的，但是都有一件事有個問題，就是我不知道你的樣子是不是奇形怪狀的嘛，是不是，即如果你奇形怪狀我都另計啦，但是如果你是一個很端正的女仔，不要說漂亮先啦，如果你追一個男仔而他又沒有先我哋講嗰啲特別情況嘅，咁，我覺得好多時候都會成功，因為而家啲男仔比較收埋啊，同埋而家仲衰啦，有電腦嗰啲人唔使出聲噶啦嘛，即係好多男仔都係匿埋屋企打機噶啦嘛， 係， 咁當然你咁樣做嘅，你中意佢自閉嘅就冇 OK 咯，即係好似我老公咁樣，我中意咗佢，我知佢自閉嘅咁咪 OK 咯。 可否让我将这刹那停留，停留在这个美梦里边，让我可看见这张脸，这一张忧伤可爱的脸，仿佛已相识了许多年， 仿佛在很远很远的天边，谁人在叫唤我在耳边，直至我生 这张脸，这一张忧伤可爱的脸， 捉不到， 捉不到， 惨也是 梦境变真， 让你终于出现，站在我面前，是这张捉摸到的。 让我可感到互相的温暖，你是谁， 你是谁， 我是谁， 为何会相恋， 不管在地狱里面，又或是天国之边，能共你遇上便无怨。 最近上了那個查篤撐， 是啊， 跟住有些記者聽錯了你說話。 不是，我想是即是文章轉達再轉達的時候， 因為呢他那個錯法呢，就是因為他當了一般的想法、因為陳國邦就是說為什麼他不長期回大陸拍戲呢，原因就是因為陳國邦自己覺得如果回大陸拍戲的話，他怕他自己有外遇嘛， 即是男仔怕自己有外遇， 即是陳國邦怕陳國邦自己有外遇嘛。咁但係呢啲記者就誤會呢，就話呢 可能係個即係個記者聽唔到嘅，只不過文章轉發再轉發嘅時候，佢哋誤會咗。 就好佢哋呢就用咗一般嘅理解呢，就話呢係因為個老婆怕個老公上去有外遇。其實就不是嘛，其實 Mimi 就不怕的嘛。 不是，你都錯了。 咦，不是嗎？ 那個文章呢是寫到我老公回大陸拍劇，是怕我羅敏莊會在香港有外遇。 那他真的完全錯了他。 是咯，所以今天即有個記者朋友他說，喂，他這樣寫完之後，他本來是問我，他說你老公怕你在香港有外遇嗎？這樣。跟住我說不是啊。但是那個報道寫是這樣，我想他轉發的時候、即是那個文化上 他寫錯了而已、但我老公真的有跟我說過說，即是哇，如果我回大陸的話呢，不要啊，這麼長時間我一定會賴嘢的那樣。我覺得他都挺誠實 但是你都可能有外遇，因為可能外遇了去韓國嘛。 咁我都要學曬，我嗰個難好多嘅，佢都係學國語啫，我要學韓文喎、啊，大佬，好難噶。但你知唔知原來睇得韓文都韓片啦、啊？我媽成日話鹹片，因為韓片即係韓國嘅劇多啊，或者係睇嗰啲日劇多咧，有少少人講少少日文啊或者韓文咧，你會聽得明噶。 梗係啦！ 我而家咧成日有時啲韓國人喺我隔離講嘢咧，我有啲聽得明噶。 咁得人驚？ 好得意啊！ 但係日劇咧，如果我煲完一套日劇咧，日文好好多噶。 係啊！ 即係突然之間你係識睇。 係啊！ 即係同埋如果你煲完一輪日劇，然後你去日本旅行咧，跟住經過嗰啲百貨公司啊，人哋叫你試食啊，問你要唔要水，我都聽得明㗎。係 咩？我而家就聽得明韓文啊，好得意啊！ 咁所以你覺得即係如果喺外語嘅比率上面嚟講咧，係陳國邦嘅機會高啲，定係你嘅機會高啲？ 嗯，我都覺得係男仔嘅機會高啲，同埋如果喺我哋兩個性格上面咧，我老公嘅發生嘅機會會多我，因為我老公係一個感情好豐富嘅人嚟嘅，同埋佢算係一個好多情嘅人嚟嘅。 嗯， 因為我老公是那些即係睇咩戲啊，就算我頭先同你睇個 brain 嗰啲咧，佢都會喊噶。即係就算睇一套咧，我覺得點啊，感到喊咁啲，嗰啲佢都會喊噶。佢坐喺我隔離喊喎。 係啊，我都見過佢喊。 或者嗰日睇 Oscar 咧， 嚇睇 Oscar 都喊， 佢拎獎， 佢都好感動啊。 佢覺得感動，佢會喊噶。 係， 我要遞紙巾俾佢噶。咁所以我覺得佢即係發生感情會個機會會大過，因為佢多情啊嘛，即係感情豐富啊嘛。而我係即係我係一個好實際嘅山羊座咧，咁我會諗好多實際嘅嘢咯。雖然話我會幻想自己嫁去韓國啫，但係其實我一諗翻喺現實生活裏面咧，咁我諗我如果再擇偶再去即係挑選一個男仔嘅話咧，我唔會由感情出發咯。唔會由愛情出發咯，我會由實際嘅經濟基礎出發咯，因為我好實際噶嘛。 啊，講起呢個追劇咧，即係最近咧，我都即收到一個即係聽眾嘅來信，我解答咗佢啦。不過我諗起同呢個煲劇咧係有關，我用個煲劇嚟解答佢，因為嗰、那個女仔咧寫信嚟俾我，咁佢就話咧佢即覺得自己中意咗。一個即係你當係路人咁樣啦，即係意思即係話，其實 可能即係日日喺巴士站度見， 係啦，類似咁樣嘅嘢，佢覺得自己中意咗佢，咁、 咧 就但係咧佢即係有少少驚慌啦，對於自己中意咗呢一個咁樣嘅男仔，咁、而佢係已經係有老公嘅，咁咧於是乎佢就好迷茫咁樣咧，佢就即係寫信俾我啦，跟住我就教佢一個方法喎，我話咧嗱，首先你就唔好再搭嗰條巴士啦，即係唔好搭嗰條巴士，係啦，因為佢就係話佢完全唔想即係婚姻有問題，跟住我話，然後你翻屋企咧就揀一套日劇或者韓劇或者台灣偶像劇，狂煲佢， 我都係咁喎， 跟住咧就將你中意 投射落嗰啲日劇， 因為好容易就會中意嗰啲男仔噶啦嘛， 係係， 於是乎咧你 就好似我而家咁咯， 冇錯啦冇錯，於是乎你就狂愛佢，盡情咁樣愛，咁咧我包保你咧係得到咧同戀愛一模一樣嘅感覺， 我都係咁諗， 跟住又唔使婚姻破裂， 同埋咧我會發現自己，即係我哋咧做演員就好得意嘅，我哋會 observe 自己噶嘛，即係會留意一下自己點解會咁行為，同埋不斷咁問自己點解會有咁嘅感覺嘅，即係我哋演員就會好多時都會咁樣去抄自己啲嘢出嚟噶嘛。咁我喺呢段期間咧，即係我喺呢個癲嘅韓國泡菜幻想期間咧，咁我就喺度諗點解會咁樣嘅咧、？OK， 可能我咧而家即係結咗婚咧，啱啱係即係覺得，咦，好似冇咗啲愛情咁樣咯，即係好多嘢已經係親情啊或者感情咁咯，我就去投射咗落去呢一度攞咗啲愛情嘅幻想，但係咧我會發現自己咧，我對我老公特別好嘅。即係你明明有啲男人可能有外遇，但係佢會翻到嚟屋企對老婆特別好嗰陣，即係我係會即係覺得，咦喺另外一方面有啲感情上嘅 guilty 喎，跟住我就會對我老公特別好啦。咁其實如果呢一樣嘢係唔係真實發生咗啲外遇嘅話，只不過係投射咗落一啲劇嗰度嘅話咧，原來你老公係有得著嘅喎，即係你老公會覺得，咦點解老婆近排對我特別好嘅咧？ 佢一定係再中意咗一個男明星啦。 係啊，咁又冇 hurt 到一段感情啊，係咪先？又唔會有啲咩問題。 所以我就用即係我就教咗呢個方法俾嗰個即係女 咁得唔得咧？佢冇 跟住佢真係咧就寫翻信俾我，佢話多謝你啊，我而家會即刻搞一套戲嚟煲啊。跟住咧， 咁有冇成效先？ 跟住佢就冇再寫信俾我啦，但系佢話佢即係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嘅方法。 嗱，呢位聽眾聽住啊嚇，而家你試下揀呢套 brain 嚟睇，我包你會中意咗。我唔介意大家一齊中意佢嘅，你都幾大愛。 你一定會回到家對你老公特別好。 所以呢其實即係而家我哋長到咁大呢，即係當唔係話淨係即係得到一段愛情，而係點樣maintain一段感情嘅時候呢，因為我發覺呢啲咁嘅偶像劇呢有佢嘅功能喺度啦。 我記得以前我上一個男朋友嘅時候呢，又係拍得太耐拖呢，即係好乾啦，好 dry 啦，個人好枯燥啦。咁我就睇咩木村拓哉。佢真係俾到一個心靈上嘅填補我啊！木村拓哉真係， 但 係 咧有啲女聽眾就問，但係如果你係中意咗木村拓哉，跟住望翻隔離嗰個，咪好弊？ 我又唔覺得喎，因為我成日覺得我唔知啦，即係有時現實嘅嘢同埋夢想嘅嘢係爭好遠嘅嘛，即係你會唔會有咁嘅？ 我其實我即係我煲劇呢個嗜好咧，已經係好多十。年噶啦，所以從來都唔影響我嘅拍拖生活。 你而家中意啲台灣嘅 白 臉小白臉噶， 嗰啲咩阮經天 靚仔咯，咪就係 阮經天真係好正， 靚仔咯，咪就係 阮經天就好似我哋下一集會講噶《愛 Love》嗰套電影，好正。 嗱，你都 我為咗 中意靚仔嘅， 係啊，我識咗佢個導演啦。 你睇下你用邊個我啦，連佢個導演都認識埋， 係啊，而且幾好朋友添。 遲啲連佢個助手啊、保姆啊， 就係唔識佢咯， 就係唔識佢。係 啦，就係唔識佢。 咁先得意啊嘛， 即係永遠就係隔住咗佢。係 啦，係啦。 其實我可以認識佢， 因為如果你認識到佢真正嘅佢咧，所有幻想都會幻滅噶啦。 嗯。 做咩靜曬？ 我不想 畫，所以你不想畫面就不可以認識他的 真人。因為 I love 的小天都是很可愛的， 所以你一定要認識，所以你教那個聽眾看劇是很好的，你永遠是一個幻想來的，而個幻想是會令到你的心靈除了有個填補之外，女人呢特別靚嘅喎，因為你無端有一種虛幻嘅愛情喺你周圍嗰度咧散發住。我因為點解我會知道呢，因為我近排成日都有人問：喂，你近排好靚喎，點解你嘅樣子特別潤咁樣嘅？係啊，點解你近排咁甜嘅？係啊。 是不是很多人怕你女人？ 哎，我知道你今次这个节目的、题目是什么了， 是 两个丰富 啊。那丰富演唱会丰富演唱会的导演就是我啦，还有丰富演唱会的女主角就是罗文卓。我们再讲一次这个演唱会的时间日期和地点，就是下个月四月的四号和五号，即是儿童节和清明节夜晚八点钟， 是的，新衣馆。 现 在开始买票了，现 在可以买 票 了，大家可以快点去买了。那就哇，我们录了很长节目， 我可以再跟你谈多一集的。 咁咧好啦，大家記得去買飛啦。咁咧就我哋好快，我又睇下有啲咩啱嘅題目，我又再揾 Mimi 嚟同我哋錄一集，又叫埋陳國邦啦。因為佢而家 你煲咗呢套 brain 之後，你同我錄一集吧。 救命！好啦，快去煲啦，睇下可唔可以衝破我對韓劇嗰個障礙。 睇你睇啦。 你知唔知黃仁達咧講一講親天嗰啲雞批咧，佢就 講粗口啊！ 佢就講嗰個眼癌咧。 佢唔相信嗰個眼癌， 即係佢真係頂唔順，我都頂唔順，每一日都係成俊哥，成俊哥，跟住佢後來成日喊啊嘛，個女仔，跟住佢喊到生眼癌啊嘛，成日都攞呢個 好多人中意 劇嘅 地方， 係啊，我細妹啊，啲嗰啲雞批啊，竟然有煲喺度。 但係我就中意一啲咧，即係譬如我好中意嗰啲咧，個女主角好醜樣嘅，譬如金三順嗰啲咧，但係佢即係嗰個男主角係中意咗佢喎，咁我就會覺得咧，哦，原來呢個社會咧唔係一定女主角是靚同埋男主角 是 一定靚先可以結合㗎。 呢個台灣偶像劇公式嚟㗎。 所以好好啊，即係我會覺得我哋呢啲點會唔紅啫？我呢啲唔靚嘅女仔應該係可以打到呢個市場啊，可以話到俾所有嘅即係嚇普羅大眾聽，你都得㗎，你都可以同波斯高一齊㗎，咁啊嘛，係咪先？ 但我想要走靚的路線喎，哎呀，好啦，咁咧就記住大家去買飛睇 Mimi 演唱會啦。好啦，咁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拜。也不知道为何我可以再坚持，过这样的日子，从来也没有幸福事。 今天是何年何月何日子，能否我再一次见到你？哦、oh, oh, oh, ，When I dream, I dream, I dream of you. In my dream, my dream, I think.My dream, my dream, I think